欢迎到我他 channel 梁伟杰德。 我系末日。 呢度系我他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最于就讲 T 东京游戏展2023年啦。 今个呢个东京游戏展咧，就最特别嘅地方就系佢终于系复场之后嘅第一次，因为佢上年 全场开晒十一个观众晒。 因为佢上年就好唔好彩地啦，啱啱好就喺日本开放之前少少搞咗嘅，咁啊结果就系佢变成咗最后 有人数限制， 佢限呢样限嗰样啦，而且都唔容易入去啦，你明白啦？你嗰阵时去仲要系跟团去噶嘛，嗰阵时就几麻烦啦噶嘛，咁啊， 咁 但系今次就唔系啦， 咁咧就全总人数咧就24万，基本上系同以前差唔多。 比上年嘅170几个%，咁当然啦，呢个疫情期间系冇得比嘅，咁啊同疫情前去比，即系2019年比嘅话咧，就基本上系一样噶啦。嗰阵时25万，今年24万，少少唔同啫。 这个系属于叫做可接受嘅浮动误差咯。 即系年年都有啲差距噶啦，尤其是今年又都系冇乜嘢，即系难听讲句，都唔系真系好多啲特。 今年冇咗两今次两间嗱，唔好讲两间美国厂唔见咗啦，一间就系 Sony， 一间就系 Microsoft， 两间厂都唔见咗啦。咁真系完全变晒游戏厂啦，冇主机厂嘅，今年系。 好近蛋啫嘛，冇主机出嘛，佢哋咪咩咯，冇咩好打，因为旧机佢哋都差唔多系时候换代㗎啦，但又未到可以公布嘢系换代喎，即系如果你话就再下一年，咁佢有可能已经有新机嘅消息啊嗰类嘢出到，咁可能就会做大佢啦，而家搬到拉坑，又冇佢连个铺机都冇，咁佢哋出嚟做乜呢，你不如交返俾啲第三方自己搞掂佢就算啦。 好啦，咁啊讲下我的情况啦。 俾我插翻个嘅，即系一个年年都会有啊 ，TGS 最后一日就会有呢个日本游戏大奖。咁咧就呢个基本上系冇人理嘅，就真系不过都睇一睇啦。即系冇人理嘅原因，其实都好捻简单嘅啫。你自己唯一为嘅奖，真系即系我哋提佢都系俾面你嘅，就真系唔系有专题，有我直情睇都唔系好想睇添嘛。冇啊，因为最冇说服力啦，就系佢嘅大奖系乜嘢啊 ？Monhun。先讲 Monhun 并不是一套差的作品，绝对不差的，佢但是年度游戏大奖嘛，你是不是忘记了某些东西呢？当然啦，佢是光荣传统来的，是不肯颁给任天堂的。 今年的年度大奖啱啱 call 六一品。 不过呢就呢、这个我即係佢之前都即係我真係完全理解唔到㗎。到底点解2023年嘅游戏奖系冇呢个塞尔达粉，到底发生咩事我完全理解唔到。当然系可以话佢哋自己落我哋自己喂喂喂㗎咋嘛。即係所以我哋次次都唔系好理佢。先讲 嗰笨屌你嘅 閪。先讲佢唔系完全冇老任粉㗎喎。因为譬如呢个 Pokemon,是有份攞呢个年度优秀作品噶，即系细啲嗰啲，细啲嗰个啊，Spartan 都有。 呢、这个奖真系，我而家头紧期嘅，其实 系我真系我唯唯唯啊， 唔系最紧要就系其他点咩？唔系一个重点就系、是、你最后一日公布，最后下昼过走鬼晒啦。 咁啊，唔知呢样嘢啊，重点你可以话佢压足有剩，但系即系重点系佢年佢个名单都系到底啲咩事，同世界系唔一样，同全世界嘅唔系话同东唔系东西分别啦，系真系你系冇错，你因为你系叫日本游戏最高，所以有啲西方游戏你唔放落去唔出奇嘅，咁但系嗰个嘢太重嗰啲，你自己几大重喺度围围围嘅感觉咯，即系不过算啦，年年都系咁样噶啦，呢张相系毫无公信力，可以大家神早已经知啦，所以我哋年年都要过一次。 同埋就系、是、你要讲唔该，你一系应该就第一日开幕式时就讲咗佢。嗰时咧最多记者嚟嘅，成个记者室塞满晒人嘅啦。好啦，咁啊，终于轮到我发挥啦。咁咧，我今次咧就掹朋友车边三尾嘅，因为佢咧就年年都过去噶啦。咁今我就走去问佢，喂，可唔可以俾我掹你三尾啊？咁啊，冇所谓，但有个多张人多张快咁啊，嗰个态度啦。咁咧就我就去，咁咧佢星期三就提早去咗SEGA 嗰个发表会，咁啊几人中之龙八啦。咁就我有啲后悔，因为嗰日伊波行树有出席嘅嗰个，但系嗰日我仲系坐咗飞机。咁夜晚佢有个 party 嘅喺银座 Plaza， 咁就有钢管舞啦，跟住又将一大堆嗰啲 SEGA 嘅音乐咧，系 mix 咗佢 DJ mix 版本。其中比较想吐槽就系播 Bayonetta 同埋播英大战，一只咧就系咩咧？而家唔记得咗佢成系 SEGA 第一集系 SEGA 嘅，已经变咗任天堂嘅形状啦。另一只就系咩咧？英大战同英革命。英革命，咦？只歌我咩歌嚟嘅咧？英大自首 opening 我好熟啊，但系英依有咯，跟住我估啊，系咪英革命？你跟住问朋友，系啊，英革命啊，哦，嗰只咁嘅閪嘢啊，咁咧重点就系 K Son 同埋佐山爱嗰五个女郎都有嚟到嘅。咁就我佢仲要出现喺我大约系一两公尺以外范围度。咁望转头，咦，系佢哋啊？咁咧佢哋今次都好热，佢好搏命啊！五位阿姐就 TGS 就四日都有去，就加埋之前嗰晚嗰个 party， 即系话佢系忙足五日嘅，佢哋五个系。 咁呢个一年度即系日本最大嘅，即叫做日本最大嘅游戏盛事。咁佢而家唔搏，几时搏啊？ 嗱，咁讲咗 SEGA， 咪讲个 SEGA 先啦。金 SEGA 今年咧就两只人龙嘅，一只就人龙七外传，一只人龙八。金人龙两只我都试过嘅，即系试玩啊。咁感觉上 OK 嘅，嘢都其实完成都几高噶啦。但系一只就十一月，一只就系明年二月。我使唔使咁急啊？同埋重点系两只 game。Xbox 都是第一日 ，Xbox Pass 都是有免费玩的，咁我做乜要买 PS5 啊？跟住仲唔得，呢个仲未够。Persona 3 Reload 同 Persona 5 Tactics 都是 Xbox Pass 包埋嘅。之后未来半年，你只要俾咗29蚊一个月嘅 Xbox Pass 嘅话咧，你就系可以唔使买 game 噶啦，净系呢几间厂啲 game 够你玩半年噶啦。咁就仲有啲佢因为其实 SEGA 仲同其他厂即系叫做咩啊？你厂如果唔打算嚟摆档嘅话，我可以帮你剪埋。所以咧，佢又摆只 EA 2024嘅，即系以前嘅 FIFA 啊。咁亦都摆佢嗰面嘅。 哦，咁搭单摆嘅，年年都有嘅。 咁仲有咁另一只咁仲诶几乎有咗 Sonic 嘅 Superstar OK 好玩啦、啊，玩过有翻传统嘅2D 平2D 式嘅画面操作。今年 SEGA 系最大本钱嘅。每日有歌舞表演，有声音，有搵阿 K Song 唱台唱卡拉 OK， 系搞得好大嘅，系估唔到 SEGA 咁落本，我谂以为有啲叫 hea 咗佢算数，但系哇，你真系好抌本、啊，个场又大，又搞活动又够多，一路 keep 住有嘢睇，算几劲嘅。今年 SEGA 我系比我想中系肯落本钱嘅。 即系个摊位规模大咯，但系调翻转讲，佢攞咗出嚟嘅游戏好似都系得人龙啫。 唔系咁 ，Persona 三二都算大作嚟嘅，即系惨一个对正对面嗰间咁啊 ，Square Enix，FF7 Rebirth， 跟住就系嗰只老抄Splatoon 嗰只咁啊气泡泡游戏，然后就冇啦。咁Saga 系列算系嘅都，但系总集如果你今次有一个好嘅就系、是。今次好难得，好难得地 ，F7 Rebirth 第三部曲第二部咧，系全球首次可以公开试玩。咁我有特派专员嘅收藏者咧，就星期五嗰日就射咗去玩，因为知道全球首玩，佢一定走去嘅。咁就我问佢好唔好玩啊？啲废话嚟嘅，问佢好唔好玩系多余嘅。咁就俾我想最奇怪就系咩？最海人。我行过Square Enix 嗰个 boss 啦，咁佢嗰头见到肯德基公仔，跟住肯德基公仔，我原来佢咧佢就系同紧肯德基做紧联动F4，但系喺嗰场我突然间见到阿常旧嗰个等身大公仔，我系好 O 咗嘴啊，咁靠嘢嚟，嗰下好 O 嘴嗰种嘅，咁嗱讲完 Square Enix 就讲下隔篱邻居啦，咁就系光荣。咁今年光荣咧就主要谷唔系光荣 ，Fuck Konami 佢隔篱 Fuck Konami 先嘅，跟住先到 Capcom 啊 Kika 咁样嘅。首先讲咗 Fuck Konami 先 ，Fuck Konami 最大嘅制作最本今次最受欢迎嘅展品系 Metal Gear Solid Collection。我系睇到就系一只出廿年嘅游戏，佢唔系话 remake， 你话 remake OK， 但系出咗廿年游戏，你用翻当年嘅画面出，跟住啲人排晒都去玩。即系我明白，你好排队个僆仔好多都叫做咩？即系今日第一集出嗰时佢未出世，但系 即系会真系难睇一啲咯。即系 柯南咪稍微有啲自尊，稍系咪你作为一个大厂，你系咪咁肉酸啊？ 即系你隔篱一个最少系 remake 啊，大佬，你隔篱厂 喂，起码 F7 都叫 remake 啊！屌你真系，你 collection 三但最吹涨就系好人排队、啊，嗰下先吹涨、啊。至于你间光荣咧，佢就主打，其实真系冇嘢讲，屌，唔通你讲淘汰电铁咩？屌，即系想讲粗口，即系我睇完之后又系，即系淘汰电铁，一系 Metal Gear 佢嘅 collection， 我顶你个肺！即系我虽然想试，但系我觉得如果我走去试嘅话，我自尊心容许一啲，即系 game 都系玩咗咁捻多次， 即系唔系一个值得你走去好 game show 入边走去试玩嘅游戏咯，你唔排队要时间噶嘛，大佬 咪就系咯嗱。至于另一只我试玩嘅就系Face 嗰只 Samurai， 操作比我想象中好，我用 Switch 嘅，虽然 Switch 佢唔知佢灯系点啊，就佢啲嘅起格都颇为严重，但系玩落去几流畅， 算是操作容易的，容易过虽然话无双系列，但操作比无双简单，故事性都 OK 的，有少少似。佢系介乎无双同埋有啲人龙嗰种咧，有故事性嘅，你一路解谜啊，一路去做剧情嘅，但又有战斗咁样，似佢人龙沟埋无双，再除二嗰只格局。 咁非你唔讲故事，唔通真系睇佢点样游戏性咩？真系 好玩嘅，我至少玩过 OK 好玩嘅，咁依我应该都会玩嘅啫。至于隔篱咧，另一间颇为冇出色嘅厂就系 Capcom， 首先就系 Mountain Now。好大宣传啦，跟龙族教义算好嘢噶，龙族教义叫做咩？佢摆条好巨型嘅龙出嚟，但系龙族教义我唔会觉得佢咧系主要宣传咯。同埋 Capcom 比较有廉耻，佢将包食 Adamo 就摆喺个最入面，即系背住会场嘅走廊边。即系如果佢够胆死俾 Ada 姐摆对正会场中央嘅话，我屌佢噶啦。DLC 唔系咁样面皮厚啊嘛。嗱，咁Namco 咧就剪咗铁拳八，咁我冇玩铁拳就唔啦。跟住一只就系之前其实啱啱先播完嘅，而家宣布咗第二期嗰套雷光武嗰套机人翻，咁嘅动画宣布拍第二期，咁又游戏都有推出嘅，亦都有剪出，同埋有只鸟山明之前嗰套动画电影《山灵》嗰套游戏都有剪出嘅。然后咧呢个几间大厂啦，我即系俗称我讲过几间大厂就喺晒四字号馆。中间有啲手游厂啊、手游 game 啊、电脑 game 咁样，而一号至三号馆咧，嗱一号馆咧最一号馆最偏嗰边咧就系啲叫儿童区，就俾啲僆仔玩啲小游戏嘅。然后咧就系、是、几间硬件大厂，包括华石嘅 LG， 跟住几主要就去展出佢阿里啊，佢啲电竞产品咁样，同埋咧就好今次我几欣赏嘅就系佢将几以前咧。撇埋一边就纯粹攞嚟做叫凑数嘅游戏学校，即系个神户电子学校嗰几间啊，就摆喺一号馆、一二号馆之间一个当眼位，就展出一啲叫做 indie game， 即系佢睇出佢CSA 佢嗰个态度就系佢希佢主要就系咩宣传日本嘅 indie game。呢样嘢我系几欣赏嘅，因为你讲真，你同你斗三 A 大作，你斗唔过鬼佬嘅。但系而家 indie game 系一个新潮流，咁你计咩？再做 indie game 好过啦。佢几间啲游戏厂啊，年轻嘅制作人啊 ，kick 卡嘢都摆喺一号同二号中间嗰个中间地带。至于三号馆咧，三号厂咧，即系近住走廊边位嗰度咧，就系、是、几间中华系，即系网易咁样，一大个崩坏啊，原神嗰个 logo 喺度，咁就唔理佢啦呢啲。至于七号馆咧。就是电竞，又是电竞产品啦。今次好多电竞嘅，包括咗一家日本一家好有名嘅耳机专门店E-Phone，咁就一个大摊。然后就系几间一啲电竞厂，包括我想 Intel 算唔算电竞厂咧？但系 Intel 有摆档嘅。跟住有啲就系卖有几间厂咧就推出类 Steam Deck 嘅手提游戏机。但系大家睇完嗰部机就系、是。哇，好捻大部啊！你仲大部过阿里，我啲嫌大部，仲大部过阿里。 其实将部 notebook 再整细啲啫嘛，其实系。 而家最抵死就咩？佢即系明抄啊，埋Switch 嗰只咧，手仔可以拆出嚟嗰个设计。但系咧，佢下面又整个 keyboard 俾你，我觉得哇，你都几死不像、啊。重任唔系好重，但系好啦，大部。而性能好似睇个 spec 咧，性能好似仲要差过阿里嘅。咁就唔知佢点定位点啦，但我就唔敢买嘅啲机又。 成日我哋之前好似都有提过啦，其实超迷你笔电啦，其实系日本兴起先嘅，好细好细一部，你手掌一只手掌咁大嘅 notebook 啊，你加个手掣落去，咪就系所谓嘅游戏主机咯，即系咁啊，所以日本厂有会搞咧，就一啲都唔出奇其实。 依、这个系佢新，同埋就系啦，有我讲啦，头先就啲电另一电竞厂啦，即系例如话系三叔其实几大位嘅，三叔啲电竞产品啊，咁样都系几多嘅。即系七号馆佢主要做紧呢样嘢，就系七号八号馆就系卖一啲电竞产品啊，啲手游啊，啲散收收嘅 game 啊，咁样。依九同十号九号馆咧，即系一行好乸远先去到嗰边咧，就做 VR 好多啲都唔算多，都几间啦，未即系好多嘅，就 VR 产品同埋佢嗰个销售部。即系小卖部，即系小卖部订咗十一号馆，咁就唔使逼到仆街。因为以前小卖部咧系以前啫，卖十购物部咧就摆一号馆最多嗰一头嘅。咁咧一多啦，有人上嚟买嘢嘅话咧，就逼到仆街噶啦。同埋有一家又埋小卖部有一个就系、是、咯，小岛寿小岛铺啲笋继续摆档卖嘢，但系又系嗰句，其实我唔明点解小岛寿夫唔自己唔展出 game 咯。 你自己，所以你嘅讲真啦，你嗱作为工作室以你嘅 level， 冇由你冇由摆唔到出嚟嘅，同埋你自己 dead selling 又出咩版咯？你咪头咪租个小摊位，摆啲 game 出嚟剪下咯，佢又唔剪啦，净系攞嚟卖嘢。 嗯，冇乜必要啊！照翻转讲就系、是，佢仲需要，佢仲要，佢仲需要摆一嚿大家已经玩过、嗨过、掂过嘅游戏出嚟做宣传咩？即系赚买嘢就赚钱噶嘛，你摆摊系俾钱噶嘛。佢嘅立场冇乜必要走去花啲无谓钱 啊。系啦，有一间几乎唔记得咗，有一间厂又好莫名其妙嘅，就系、是、Level Five。每依咧，我系依 Level Five， 我系应该系我列为咧 TGS 七不思议之一嚟嘅，就系、是、明明冇乜 game 出。你出嚟出去咪一雷顿教授同埋闪电十一人，但系佢嗰个 boost 系全场最大嘅。你租个咁大嘅 boost， 但系你来去得嗰两只 game， 你做乜咧？我系坚唔明嗰只，但系你冇理，只系嗰句。 今年嘅话 ，Level Five 好似相对比较多，又到多翻少少嗰六啲游戏，虽然都系阿靓仔嗰类型啦， 主打靓仔啊嘛，佢哋系就总之就系佢嗰个 boost 就好乸大，但系又嗰句。你咁大 boost 嘢剪出啲 game， 即系嗰种你好奇怪嘅就系、是、我唔明佢啲事实。以前因为以前咧仲有啲叫咩拿咗嘢两角啊啲嘢，但系今年你唔系闪电十一人，你来去都系闪电十一人啫嘛。 嗯， 但系有啲怪嘅。嗱，仲有几乎唔记得咗，我绝对觉得系摆明系有心做鸠啲韩国厂嘅。嗱，一号馆、二号馆咧，因为佢正门，因为要入口一号馆入啊嘛。咁咧，一号馆、二号馆咧就摆咗一大堆中华厂，即系好啦，即系中华系啦。一个比较中性啲嘅讲法就系、是、网易啊，元神嗰几间厂就摆咗好大位，又元神就哇嗰个好啦大个场，咁有 list。但系啲韩国厂咧就塞到七号馆一个角头，同三星摆埋一齐，仲而家剪出 game 又系嗰啲几冇吸引力都有嘅，即系你剪出嚟就系咩嘢嚟噶？我心谂。你是韓國廠特登杯個架仔，杯個架仔嘅 TGS 啊，定係架仔玩鳩你，俾個最 cheap 嘅位你咧？ 可能係 both 嘅喎，老老實實。 因為韓國廠其實依幾年嚟，我唔敢講咧，我做韓國，但其實依幾年嚟，我覺得韓國遊戲係比較弱咗嘅。因為早幾年有曾經一段時間，韓國啲 MMORPG 就好 hit 噶嘛，但依幾年我覺得係沉咗嘅。 你咪讲咗个重点出嚟咯，就系、是、韩国好真系好大一嚿抌咗落去呢方面度，但系而家仲有几多只，又仲有几多人玩 MMORPG？ 我唔同你讲乜嘢先，即系全地球都唔系好兴 MMORPG 啦，即系佢转去 PC 嗰边个反应唔系咁好，冇以前咁好啦咁叫，因为佢哋擅长地方唔系呢度，佢哋擅长地方其实系营运方面，即使话你唔系 online game 嘅话咧，佢哋会好蚀着嘅。咁主机。TGS 主机家用主机游戏为主啦，就更加系咁一回事啦。韩厂向来都唔重视日本市场啊，因为日本系冇咩 PC 市场，但系韩国嘅游戏就好大部分喺 PC 做主舞台，所以佢系韩厂向来都唔重视佢嘅。咁调翻转中华系就我觉得系钱嘅问题咯。 咁事实上咁亦都啱嘅，因为其实日本呢几年嚟嘅手游啦，中华系中华手游甚至部分游戏啦。中华系其实系嗰个影响力系越嚟越大嘅，尤其是收购咗咁多本公司，即系我哋讲新闻讲咗好多次啦。所以中华系其实佢嗰个影响力系大咗嘅，但系今年比我想象中佢又唔话我最初以为咧手游会好多，但系结果手游系相对嚟少，当有，因为Google 亦都租咗个摊位，就 Google 游戏制，咁咧就展出手游，中间亦都有啲武士道亦都租咗个区展出佢啲手游 game。但喺我嘅观察上面咧，就唔算好多，反而就好着重要同呢个讲啦 ，indie game 一独立游戏啊、小众游戏啊、古灵精怪嘅嘢咁样，就比较去强调就系咩低成本开发游戏嗰个立场。 呢方面咧，其实调翻转讲咧，就系、是、其实首先兴起而家叫 indie game 嘅物体咧，其实系日本，不过嗰阵时叫同人 game。那个年代真系一个人，甚至几个人去喺佢哋发表位置咧喺 Komiki 入边嘅，咁啊，但系嗰阵时就唔兴，即系有个咁嘅市场，佢哋有不咁嘅人，但系因为佢哋用嘅系同人通路，所以佢哋要出街，唔好话出世界，喺日本有人睇都难嘅，咁啊就但调翻转事实就系、是、鬼佬世界嘅 indie game 开始红啦，又当然系 Steam 嘅功劳啦，好大部分系咁。大家都开始留意到，原来呢个世界仲有一样叫 indie game 嘅物体、哦。咁日本咪同你讲，喂，我嚟先噶、哦， 即明明是我先来的喎、咁啊，咁佢咪要佢咪去而家就终于有翻个舞台，大家再送翻。喂，原来日本嗰边向来都仲有咋，系好点讲啊，都系好有创意啊，又自己搞自得其乐，佢搞啲 indie game 出嚟。咁鬼佬世界既然兴起啦，咁你当然会将个眼光会移埋过嚟日本嗰边。咁你当然你够聪明嘅，你梗系诶，既然你本身就有个咁嘅市场。咁点解唔攞出嚟打呢？咁样亦都系另一样好嘅就系、是、好多 indie game 其实喺尤其是日本嗰边啦，其实最终嗰个人呢要摸就系、是、根本就系游戏界嘅，即系佢真系本职就已经系游戏相关噶啦，可能唔系真系好咩嘅。譬如话我记得有一隻 game 系个作者啊，系喺日厂嘅游戏部门系做 3D 美术嘅，咁、你。如果你佢都係即係理論上佢係行業嘅人嚟㗎，但係佢想話你要開發自己開發自己嘅遊戲，乜七七咁佢做唔到咯，咁佢自己走出嚟。日咗好多嘢，呢個 indie 或者叫同人同呢個商業銜接呢，同我哋漫畫界有幾分相似嘅，就係同人世界有同人世界玩，然後有唔少嘅人其實都係業界嘅人嚟嘅。无论系冇，无论处于个咩位啦，有啲系做万年助手，但系出同人字嗰类一样嘅情况啫。系佢哋嘅连结咧，其实系比欧美厂要多啊。欧美厂咧，最唯一嘅情况就只不过系 indie game 做大咗，自己开公司，最终佢都变成一间一般唔会再视佢为 indie game 公司嘅咁解啫嘛。 比如即系 B 社成日自称话系小公司，我谂小公司你间公司用几廿亿收购个 Microsoft 少。 咁啊，即系呢个方面就佢日本终于肯重视佢，即系官方地系肯重视佢，其实系一件好事嘅。 好事。 以前困喺同人场咧，真系会好受咩，好受影响嘅。 同埋而家 indie game 都制作成本都好，即系大佬话唔通一下仲 RPG maker 咩？所以尤其是 Unity 啊嗰啲嘅开发平台越成熟啦，咁做 indie game 相对嚟讲会比较轻松咯。好事嘅，即系起码有阵就系佢攻一个就咩鬼佬同你攻一个就系大厂唔会攻咗嘅市场啊，即系少走小众性嘅、精致性嘅、多创意性嘅，好事嘅呢样嘢。我睇即系睇咗嗰个 CSA 成个摆位同埋嗰个宣传重点咧，喺呢方面我觉得佢揾咗个佢属于佢定位。嗱，讲咁啊，讲下啲活动啦。咁头嗰两日咧就系业内人士，哇！我头嗰两日我第一个感应就系、是。好冷热，会场冷气坏冷咗，出面30度，我企喺度，我净系喺度等入场都热冷到系咁飙汗，跟住试 game 咧，等时全身湿捻晒，跟住个人咧就脱水状态，全个会场唯一嘅有冷气就系记者室，我屌佢老母，就个睇个哇，个人都死喊啲蒸汽咧，因为如果你话喺有名逼西咧，因为佢本身会场四通八达啦，一开门一开门咧啲风吹入嚟啊嘛，但系 T 一本身唔开咗门，你因为光会执嚟，咁你啦个场密封，空气流动又差，冷气又佢话开咗冷气，我屌你，我就发现你咁开咗冷气，跟住热到咧我全身湿捻晒，系同埋就系我第一日同第二日都喺专心拍片啊嘛，咁攞部机拍嚟拍去，跟住又热啦，哇走翻去气一室。人都即系得翻半条人命，系而家就系个个都系咁。记者室咧，个个死下死下嘅表情，个都系热到哈大街。跟住第三日就因为第三日咧就落， 即系公众第一日 系啦。就淋淋落大雨，因为之前嗰晚我同阿生人姐食完饭，嗰晚就落大雨，落狗屎咁样啦，落咗成晚。第二朝，哇，舒服晒，成个突然间跌到23度出面，凉到几爽啊！先比较嘅舒服，开始可以试下试嘢。嗱，第二个感想就系、是、以前Monster 方提呢样嘢，其实系 TGS 嘅传统嚟嘅。因为 Monster 咧系一好多年嚟一直都系 TGS 赞助嘅，咁咧佢就会喺馆嘅两个角落头就摆个档，你就可以走去攞一罐 Monster， 然后就攞 coupon， 咁你亚马逊买 Monster 咧用 coupon 嘅曲咧就可以有8折，咁呢就唔使讲啦。记者室都有 Monster 嘅，就任嘅。咁我净系饮，我计下先，平均就饮3罐。 呢啲嘢唔系适合饮咁多啊，大佬。 咁咪有唔使钱嘅嘢系咁嘅。我计埋条数，哇！香港系平均19蚊一罐，我谂埋一，我谂成饮咗成两三嚿水啊。唔系话就因为佢以前记者室都好，仲有橙汁啊、冻咖啡，但系记者而家得翻啲水，一壶唔知咩系热咖啡之类物体，跟住就 Monster 啦。咁我一系饮水，一系饮 Monster， 是大家一样噶啦。咁就呢样 Monster 赞就即系叫做 sponsor 咧，几紧要嘅。呢样嘢都系佢嘅传统， 第三样嘢就系今年啲 show girl OK 靓，又要讲下面嗰几个，大家赞不绝口嘅，大家认为哇坚靓女，虽然忽讲妈咪，但系佢 show girl 坚靓女嘅。至于诶 Siga 方面都 OK 嘅 Siga， 不过 Siga 最重要都系 K song 啦。第三日佢走上 台上面唱卡拉 OK，唱林龙啲卡拉 OK 非常抢眼，同埋佢几搏命。嗱呢样嘢即系要帮阿总长去平反嘅就系、是。真人的總長，即係我真的見過他，不論在party 遊客或者在舞台上，他沒有想像張相上面影到咁大隻咁大份。 嗯， 他是橫膊啫，但係有腰㗎，冇咁黑人，冇咁衰格啊，佢有腰㗎。 即係橫膊呢啲係天生骨架問題嚟。 骨架問題，但係其實佢係真係叫做俾，即係唔知點解就係得罪咗攝影師嗰只咧。 我覺得主要係因為佢一般影相咧，好少影全身。影相本身就会看到好像很好横咁样，俾个膊头，俾个膊头个焦点去晒佢膊头度啊嘛。 系啊， 即或者膊头前面嘅再前少少啦。 嗯， 那部分特别发达噶嘛，无论边方面都好。 佢又容易生肌肉咧，咁佢拍，但系咧，如果我就睇全身走去，佢拍埋其他嗰几个入选嘅芭蕾咧，其实佢又唔算太紧要啫。佢系真系叫冇办法，天生骨属于骨架大嘅类型，但系条有腰 O、OK, K， 可能真系夹，唔系真系嘅，可能真系俾我成日夹鸠佢嘅关系咧，系减咗肥嘅。比起佢之前我睇佢啲相嗰个恐怖嗰、那个离谱嘅情况咧，佢我谂佢瘦咗一个码，呢样好事嚟嘅。要我哋俾翻 credit 佢真系认真要减肥嘅。佢都算搏命啦，佢又系佢同阿佢同佢又系全场飞啊！嗱，仲有呢个咧，就系我着留到最后一日嘅原因。东云 Wumi 就嚟咗两日，第三日咧就纯粹嚟玩，所谓嚟玩咧即系影下相，但系佢又唔俾影相嘅，即系纯粹去曝下光。我谂下唔俾影相，我做咩走去排队啊？咁我今日走咗去七号馆幻日夜雨嗰个游戏，系啦，幻日夜雨。咁除咗佢好快就出只动作游戏之外，下年又出一只卡牌游戏。咁咧嗰日咧星期六咧，佢就揾咗Aquas 嘅三个朱夏加奈子同埋爱猫三个就去做游戏，即系做生放送实放游戏嘅。 嗯， 咁啊介绍。咁我既然你都唔俾我，既然东云 Wumi 唔俾影相落嗰面，咁我计走睇睇幻夜雨啦。咁星期日咧，佢就帮 Gumi 啊一间应该系啲唔知依间厂系日本定系韩国啦，定系大陆啊。咁咧就 cosplay 嘅，咁就话明 cosplay 摄影会，咁我影完相，影完之后，本来我考虑好唔好留埋睇埋Lamco 嗰边搞个 SAO 嗰个生放送啦。喂，大佬唔掂，好卵攰，屌个星嗰啲嘢成两点，如果再留埋嘅话咧，三点钟走嘅话咧，我翻去东京，我乜嘢都冇得做。我嗰四日我系咩地方冇去过？除咗莫章， 嗯， 即系星期三嗰日，即系星期六啊，唔系星期三，第三日星期六。佢我睇完幻日夜雨个 event 都四点九啦，大佬，跟住我系急，我仲睇唔晒，后半段我早啲走，唔系话赶唔切搭车，跟住咧嗰几咧就日日都炒到成四点几，炒到成四点几嘅，翻到东京五点几，跟住一日上咗三人仔食饭，跟住有一次咧就好夜，结果四日我真系完全工作模式，同以前去做啲采访一样，日忙夜忙。 你唔正常嘅咁啊！ 完全唔觉得同以前即系帮杂志社，而家就自己拍片咯，就叫起码拍咗几条片咯。我觉得系咁拍片先搞嘢，真系好耐未笑咁老猫笑数，竟然所有行李执晒，留个相机，留咗部 Canon L 八，结果全程用，结果即刻急急忙忙喺若多不时买支自拍棍，然后用 iPhone 拍片，个真系惨，真系我觉得真系失捻晒，即系嗰晚挂住我系衰嘅，嗰晚挂住喺 Elden Ring。我成晚喺度打 Elden Ring， 即系讲晚咧，我谂住执晒啦，冇问题啦。我好想好定 passport 有啦，银包有啦，跟住我竟然冇，跟住点解我去到机场 check in， 点解我背囊咁轻嘅？跟住冇扑街啦，跟住醒起，屌你老味啊！九点三起飞，七点半我先喺机场。屌，如果我早少少机，如果早少少机场，我仲可以飞的啊。七点半飞的飞唔切啊嘛，朝头早飞翻旺角，跟住攞翻锁相机，因为结果咧。全程用手機拍，結果 iPhone 其實都唔差，自我安慰。好啦，咁大致上我自己睇咗就差，我自己去到見都差唔多啦。係啦，東雲 Wumi 比想象中大件啊，因為咧平時睇片咧唔覺得佢咁大隻，其實佢算幾高嘅，一六幾嘅佢算幾高嘅。就算拍埋 cosplay 攝影會咧，佢身邊嗰兩 cosplayer 都比較細粒嘅，一拍埋佢原來咁鬼高大啊！ 即係啲比較出嚟嘅啫， 係啦，比較啦。 大又唔使讲噶啦，高系比我意外嘅。咁大致上就差唔多噶啦。咁今次我觉得好玩嘅，去 TGS 其实 TGS 好玩过 Mickey 嘅，一来 TVC TGS 唔使钱 ，Mickey 去 Mickey 都使好多钱。 大家都唔系好 care 钱嘅，其实我觉得，但系嗱，使好多钱就另一回事，唔使钱入场同咩系两回事嚟噶。 唔系，我意思系喺 TGS 里面，你冇乜机会使钱嘅。除非你講真就係你喺售賣部買咗幾多嘢啊？最咪買 T 恤啊，買嗰啲個精品嘅嘢，使極有限啦、啊。你唔知 Comic-Con 嘛 ？Comic-Con 屌你點慳都擺你五萬，係你慳極都擺你五萬日啦。 或者咁講啦，你去 Comic-Con 你以唔俾錢嘅前提之下去入場嘅話咧，其實你入到去真係好冇乜嘢好睇噶啦。 但 T-shirt 好多嘢睇嘛。 吓、啊，即系个 TSA 个目标系睇嘢啊嘛，而 Comic-Con 人哋有名你叫，同人知识受贿啊嘛， 系咯， 即系卖书噶嘛，人哋嗱咁啊，你嗰啲现场组都睇咧，我补翻啲今日阿杰达冇提或者睇得好少嘅其他 TGS 嘅消息啦。咁、啊，之前延期确定咗呢个出年四月，我记得系去出嘅《白英雄传》，咁佢又有得试玩啦。咁但系试玩系前面部分啫嘛。咁佢亦都提到后边会有大场景嘅，因为佢毕竟系以人多为号召卖点嚟噶嘛。即系嗰阵时幻水系808啦，呢度100佢都贵100个啦，唔系 超贵嘅。佢同幻夜。都是同一个展区的、我有留意到没事玩。 然后呢就语音就只是得主线的，主线会有的，但是已经是很大量了，也很体谅他的。以那个文本数，他如果要传包括支线那些都要传语音，就应该 几痛苦下。其实我也是那一句，非要过了几时话我听你只幻水 remaster 出，不要被我估计中，就会在白英雄传出的战斗。 一定会啊！而家 暂时未有消息啊！暂时未有消息啊！ 而家公司几阴咁样契弟嘅嘢 咁啊！不过我想跳少少啦。咁啊，讲V 社佢冇直接参与，但系佢有人有去到，咁佢就有人做同佢做访问，咁就问佢：喂，你个 Steam Deck 会唔会谂住出新机啊？即系佢讲嘅系指短期内啦，当然指咁啊，即系除非你话听我呢个 project 我哋接埋咗噶啦，以后都冇新机噶啦。即系佢话短期内我哋唔会马上出部新机嘅，除非去到呢个往后个性能啊会有好大嘅提升之后先有机会嘅。尤其是佢部机个其实唔系好贵嘅啫嘛，即系佢。 因为我觉得 Jim 咧，佢Wally 咧，佢系主打就咩？Switch 嗰个路线就 系、是、啊，佢硬体嗰边就系行 Switch 路线。我正想讲 Switch 呢个关键字出嚟，就系佢系想行 Switch 呢个路线，所以佢会等啲价钱低咗啊，新平台稳定咗啊，先有机会出嘅咁样咯。 因为你冇得从其他抢，好啊就系你同 Ali 抢或者同其他入去抢，你抢唔过佢大佬。佢嗰啲尤其是好似 Ali 咁样，本身佢华硕佢本身就开发硬件嘅。你同佢斗速度啊，斗硬件嘅话，你根本斗唔过佢，冇亦都冇意思。 或者咁讲啦，我认为理想嘅主机其实应该系 Switch 嗰种路线，短小轻薄。你搞个大部重叠咁样啦，尤其是咁细个 mon， 其实你大可以真系将个画面解释度缩翻细啲，其实咪即系 Switch 甚至系 Steam Deck 嘅行咯。总之我整到部机，你打开部机就玩得噶啦。然后你个有翻咁上下足行，性能尚可啦，只要尚可就得噶啦。就算 Switch 之前讲 Switch 2都应该系咁嘅程度嚟嘅，即系咁样咯。咁我咪睇一睇。咁总之，因为之前就有人问，喂，你呢头出完冇几耐，嗰头俾 Ali 超过咗咯，其实废话嚟嘅。就算调翻转个速度，佢都咁样出噶啦。 你冇得斗噶呢样嘢，因为我嗰机都试过两部机，头先都讲过啦，一部就摆明揸 Switch 嘅，可以分体嘅多功能电脑，成话明系电脑嚟嘅，三合一电脑，有 keyboard 啦，有手掣咁 key 卡嘢嘅，咁你家咧就系类似 Steam Deck 嗰个设计嘅，咁性能两部机其实性能都唔够 Ali 劲，但系咧就佢自己就叫做咩啲五花八门啦，就开即系叫入冇由你台湾厂出得个日本厂唔出噶嘛，大佬就一路主打呢样嘢噶啦。 咪就有当年 EPC 的情况咯，你日本工人社出咗咁 Q 耐啲新招迷你主机，突然间你华硕整旧 EPC 出嚟，不过就唔紧要啦。咁但系回应翻大家会唔会话为咗超翻 Ali 而去出？我觉得唔可能嘅事，本来就唔可能嘅事嚟，即系佢本来就唔系打算话要做成一个好强劲嘅手提机嚟噶嘛，那个概念都唔一样。 因为 Ali 本身系一个因为 Ali 嘅卖点就强劲啊嘛。 咁啊，MonLow 嗰边啦，其实意外地啊，即系 game 系多人玩嘅， 多 Modern Lucky 我都知道佢有唔少人香港唔少人玩嘅。 但係大家都明白嗰只一隻基本上一隻換皮 game 嚟㗎啦，咁大家明嘅。你要攞到去佢攞佢嚟做主打，就真係難睇下少少，可能佢正傳嗰邊有啲青黃不接啦。佢不過就 又大佬又翻炒翻炒，都話屌你大佬你都好意思嘅，真係翻炒又係啲一睇落，因為又係嗰啲嘢，頂呢個肺。 好啦，咁啊，Bandai Namco 咧就阿杰特冇提到，可能佢冇兴趣啦，咁就出咗只 MMO， 系啊 ，MMO 啊，即系我唔知应该点读 ，S Y N D U A L I T Y， 应该系造字嚟嘅，我冇唔知应该点读啦。咁佢又出公开咗实际画面啦，同埋另一部之前吓出咗嘅《蔚蓝色法则》。咁就亦都话会有 PS5 版啊嗰啲嘢，咁呢两隻点讲啊，我諗唔到佢有咩前途可言，即係毕竟系 MMO 系比较相对比较排他性嘅游戏啊，佢卖俾边个啦，我成日諗。你卖俾日本人呢，日本人已经系 FF 嘅形状啦 ,FF14 啊，即係你要喺 FF14 手下挖到佢嘅嘢出嚟，唔系话唔可能嘅，但系唔系咁睇好啦，尤其是Bandai Namco 你做嘅 online game， 我淨係聽到呢兩個 keyword 加埋就唔睇好啦。雖然畫面就好似幾靚啊， 唔係依年頭做 online game， 尤其是 MMO 嘅話，其實真係好就已經即係叫水過水尾嘅啦。而家年頭就係大佬 F 四搶曬啦，你去到 重點係你手機 game 搶曬你 online 嘅市場啊， 咪就咯。 咁啊，另一樣就啊，其實等少少咁啊，提埋啦。咁啊，飛嗰邊咧就訪談都有提到話要三週目先睇曬啲故事。咁不過大家明啦，你都係睇佢故事嘅啫。咁啊，正常嘅。 我其實嗱，仲有係幾乎唔記得咗。我睇啲資料嘅時候屌咗聲嘅就係 Metal Gear Solid Collection。咁咧第一集咧就不論咩嘢版本咧都係規定最多30fps 嘅啫。但係 MGS 同 MGS 3咧。Sweet 是零零四得三十 frame， 而其他平台一就六十 frame。大佬 ，MGS 二同 MGS 二是 PS 二年代游戏，跟住 MGS 三，我记得好像当年唔知 PSP 定 PS Vita， 总之跟住你跟我讲用 Sweet 出嘅游戏，竟然去唔到六十 frame， 我屌你啊！ 嗱，好啦，系时候技术捻走出嚟，出嚟解答啦。点解会咁样啦？两样嘢，首先咧，佢系用模拟器形式去整出嚟嘅，即系佢嘅所谓 Master Connection 啦。唔系移植，连移植都不算，系一个模拟器嚟嘅。咁模拟器最食嘅咧，其实系 CPU， 尤其是要睇你足够嘅指令集。而 CPU 系 Sweet 嘅最弱项，一路都讲紧 Sweet 嘅性能贫弱。但系佢调翻转佢个GPU 部分，即系 display 部分咧，其实相对又冇咁差嘅。佢系一个弱 CPU 强 GPU 嘅机嚟嘅。咁所以咧，你去行模拟器的时候咧，就会出现咩事咧？最食佢嘅就系佢嘅性能瓶颈，所以变成就系佢真系性能不足，呢一代嘅性能不足，哪怕你比较电锯，即系佢个台机模式啊，佢都唔够 CPU 性能，系因为佢个当初为咗喺有限嘅性能入边去表现一个比较好少少嘅画面咧，佢系选择弱 CPU 强 GPU， 因为咁样先系一个手提机，你想要有翻个可以靓啲嘅画面嘅合适嘅佢度，因为手提机或者系打机嘅 CPU， 其实只要够推你嘅 GPU 咧就冇问题噶啦，所以佢系冇考虑过当佢做模拟器的时候，当然佢做自家模拟器的时候，你模拟 N64 啊、超任嗰啲低咁多代嘅，咁就冇所谓嘅。就算你话几位 game 孱弱都好，佢都依然有足够能力去模拟，但系去到 PS2 咧就窄咗少少了。PS2 系出名难模拟嘅，我一日仲记唔记得？系呢个当然系因为佢个架构问题啦。我哋当年屌咗一次噶啦，咁啊，所以佢系你要攞部 Switch 去模拟佢咧，就算你爆咗佢个 OS， 另外整嚿嘢，整嚿 Linux 怼落去，然后再搞模拟器咧，依然系难搞嘅，系佢个天生嘅问题嚟嘅，系 PS。Two 嘅天生问题，再加 Sweet 嘅天生问题，啱啱好撞车撞埋，咁啊，所以我觉得呢个就冇计嘅，呢个就梗咗嘅。反而调翻转啦，呢个第一代全部锁死 30fps 咧，应该引擎当初引擎嘅锅嚟嘅。咁啊，佢连呢啲都唔懒得搞，因为如果你要搞，绝对搞得到，但系可能要时间。咁啊，非要 Konami 唔得闲理你咯。 我都心屌你个閪，即系我而家考虑紧就系，即系话 Stream 算数啦，即系先。反正我今个依未来半年，我买两只孖宝 game， 跟住全部 Xbox Pass， 乜鬼？即系我睇完就系吓，依日又 Pass 送，嗰日又 Pass 送，我搞错。 即系去到要，我觉得真系有求人坐跳啦，系29蚊得噶啦，一个月。 啊、 因为你净系电脑版嘅话咧，廿咁一个月啊嘛，跟住系first day 有 first day 就可以玩啦。嗰下先，我嗰下先知，喂，人龙都 first day 可以玩，我话咁，我做乜仲要买 PS 五啊？你俾个理由解释，真系。 啊，虽然唔系我喜欢嘅，不过啲中华系都睇一睇啦。咁啊，除咗已经出咗嘅《原神》啊、《崩铁》嗰啲嘢，咁啊，首先网易嗰边就同炸影社联手就出只 game， 画面好靓，即系宣传画面好靓。实机我相信唔会多唔多掂噶啦，老老实实，即系而且网易出品必属精品啦，大家都明噶啦。即系我即系你真系唔好期待佢，唔好俾佢画面啊，唔好俾针啊嗰啲呃到。即系你真系要睇，你真系要睇佢真系出咗嚟之后营运成点样先得。因为一间出版社同一个游戏厂出一只手游，边个营运好明显，大家知道。咁都睇一再睇一次啦，网易嘅营运真系好捻大，系咪睇？咁啊，调翻转咁啊，呢个米哈游咁佢亦都有呢个《崩坏三》嘅第二部。其实佢真系起家系靠《崩坏学园》第三嘅，即一二系唔红，未到红嘅程度，系三先大嘅，先爆起嘅。当然《原神》就另一回事啦。咁佢而家又出完《崩铁》之后，咁啊外传出完啦，咁佢又出正传嘅第二部。咁消息啦，咁啊不过虽然啦，我唔系好 fucking care 啊。好咁。 但系就差唔多咗咧。 啊，咁啊，仲有一个我哋之前提出个问题嘅，当初任天堂直面会嗰阵时，《三国志八》remake， 点解系八嚟做 remake 咧？其实有少少俾我噏中咗嘅。 冇错冇。 咁佢就话，第一呢、這个其实咧同十六系冇乜分别嘅，即系简单我之前都讲过一样嘢啊，就系、是、咁、其实你改进画面啊、改进系统啊嗰类嘢之后，咪就系他妈的下一代咯，你代代都咁样做噶啦。即系咁啊，佢都冇承认冇反映到呢件事。咁点解拣八咧？亦都系的确系因为扮演武将呢个样嘅问题。因为当初七同八系最初有噶啦，而七嗰阵时个系统咧，其实甩甩漏漏嘅。咁大家知啱啱出啊嘛。咁而且佢就变好多，所以佢就选择用八去有。而八系其另一样同其他唔同嘅就系佢系有齐晒，即系以前咧系每一代都系由一二三四五，系每一代。都越来越多你起始嘅时间点啊！嗱，以前就最早系黄金之乱起噶嘛，而后屘又再出现嗰个在前边阿何进嗰个做阿头嗰个， 推前啦、 啊，又有啲向后又向后，以前最后一个剧本系色落五丈原啊嘛，咁、往后亦继续越来越推越多，推嗰啲已经得翻好后期阿邓艾同钟会争霸嗰啲时代都有都整咗出嚟， 即系顺长夜王咁由最顺长夜王最记得噶啦。最早最初嗰时就係一五就统合间之战一五几年嘅。但推下推下呢、去到新生嗰时呢就一五三零年都有啦。而战、而最初呢推一六一五年大阪城推到好撚右。呢时候越推越右。 点解啊，所以呢喺中间入面呢其实我又唔呢个趋势係去到八为止嘅咗。因为八打后呢第九代开始呢係斩咗。找到部分嘅劇本嘅，咁原點解咧？因為以前你而家可以咁無限增多，因為其實都冇乜分別嘅啫。你唔同劇本，只不過係個起始配置唔一樣啊，啲武將放邊度啊嗰啲嘢，相對佢哋要做嘅嘢好少。但係咧，由九打後咧，九開始咧就開始多咗啲史實演出啊、現實 event 啊，即係嗰啲未必現實嘅，有時有啲係演義嘅，不過唔緊要啦。總之就係重現翻啲嘢，因為以前打三國志成日都係咁嘅嘛，阿劉備基本上第一個滅亡噶嘛。即系同以前系好唔同啊嘛，但系第九代开始咧，佢就算俾人打完都好啦，佢落夜跟住就会向去南下荆州，即系跟翻史实嘅行动啊，多嗰啲咁嘅嘢，即系你每一个剧本咧，你都要投入有翻咁上下，所以佢要斩。但系今次佢想要翻全剧本，即系每个年代都有齐啊，咁所以咧就系八就系最后一个最全剧本嘅，咁佢咪拣八咯。咁呢个就解答翻点解系 remake 八。而唔系咩啦，但虽然佢都解释都唔到点解唔系十六，即系定系话呢只嘢唔适合当成一个新游戏咁样，即系我哋改咗少少嘢啫，改得唔够多，所以唔够资格称为呢个新作，系咪咧？ 唔知啦，因为我对即系我三个字最大难就系咩咧？佢相比起信长夜望咧，时间太远啦，佢能够。佢 if 嘅嘢其实比较少，因为信长夜望你玩到佢， 你都唔需要咁多 if 咯。 即系其实 净系史实已经够多啦。 去到近几年咧，系完全就咩咧？历史考证游戏，佢将一啲近年嚟嘅历史考证啊，新嘅观点角度咧，加入去游戏上面，就例如某啲角色，例如重庆九兽嗰个形象咧， 同以前又唔同咗嘅，即系呢个佢喺新嘅考证啊、历史学家嗰啲咁嘅理论咧，佢加喺游戏度，但系三个字隔太耐，亦要即系时间太远啦。佢相对嚟讲呢啲嘢佢冇得开加，所以佢会有时咧你会几混乱嘅，我觉得系，即系冇玩得咁过瘾。 以光荣传统啊，真系传统嚟噶嘅廖姓，其实佢好中意搞业嘅。问题系三个字太多啦，你再搞业咧做唔晒。所以佢相对三国字系相对比较少，但系佢光荣搞三国故事咧系好捻中意做业嘅，佢冇忘记呢件事。咁啊，好啦，咁诶到 Capcom， 咁今年老老实实龙族教义到底可唔可以作为一个主打？其实我 怀疑啊， 有啲怀疑嘅，不过唔系怀疑佢嘅能力，亦都唔系怀疑乜嘢，而系当初你咁样将佢丢埋一边，其实咪真系证明咗佢只不过系一个比较小众嘅游戏嚟嘅啫嘛，即系。当然佢中意佢嘅人就係好中意嘅，但係好多人都佢冇乜感觉嘅。咁但係佢今次係好似想打造成呢呢个大家都玩得到嘅嗰种游戏啦。咁攞佢嚟做主打到底适唔适合呢，咁只能时间俾去俾结果啦。咁另一隻要俾佢起一个主打全景封锁。咁啊出三料，咁啊佢但系三就冇咁快出啦，但系二系会继续唔会因为三即系嘅准备发售而会停咗佢个开发。咁啊欧美厂就向来都唔系啲咩系咪 TGS 就唔系输啲主力啦，咁啊轻轻带过啦。咁啊哇仲有呢、這个啱啱提咗轻轻提咗少少，咁啊俾咗啲资讯啦，咁啊。Square 就佢今次做主，应该算系做主打系佢啦。除咗 FF 之外，即系新作就系佢只枪 game 啊，可唔可以叫枪 game 啊？好似Square 版嘅 Spartan 啦 ，Formo 唔知总之就系泡泡游戏，我亦记得就 Formo 沙咯， 系咯。 嗰只嘢就点讲啊？睇落去好似真系好似Spartan， 不过就系唔系卡通形式咁啊，然后玩起嚟。有个好根本性嘅唔一样，经过话游戏目的啊，你嘅对战胜负决定胜负方法系唔一样嘅。Spartan 系田地噶嘛，虽然佢有唔同嘅赛地啦、赛事啦，总之最基本嘅就系徒地啊嘛。但系佢哋咧，徒地系个手段嚟，唔系目标，目标系击杀对方啊，都系击杀对面嘅。 维奇嗰度都叫嗰度咪枪 game 都系， 所以就系 Spartan 同普通枪 game 加埋除二。系咁多噶啦，咁我真系觉得呢方面，你 Square 系唔可能有呢个能力去吸引到人嘅。反因为呢方面嘅点讲啊，成个系谱发展咧，你 Square 从来冇参一脚嘅。你无啦啦一个唔熟呢样嘢嘅人走去参一脚落去咧，嗰啲平衡、细部平衡啊、手感啊，嗰啲好细微，但系就系区分咗唔同游戏之间嘅高低嘅嘢咧。我觉得 Square 唔可能呢一次就搞掂噶啦。即系你可以话佢可能系借住呢个机会往后去开发呢个路线，但系呢一只我就唔睇好了。个主要系唔睇好佢冇咩经验呢方面冇咩经验，就唔系话唔睇好 Square 咩系即系隔行如隔山，隔少少就已经隔差好远啦。 我讲法就直接，我根本对呢间公司唔睇好，除咗 DQ 啊，今次 DQ 系咁狂攻大冒险，我心谂唔系啊，马大大冒险。唔系话呢只 game 唔好，亦都唔系呢个 title 唔系嘅，就系点睇都唔似系一个可以叫攞嚟做主打，但系佢摆好多地方宣传咯。 咁你冇嘢出啦嘛？你 我佢又唔 DQ Monster 又唔好讲啊，好似佢 DQ Monster 佢喺车站卖好多广告 宣传完啦，但系佢前边已经讲咗咁耐啦，你一路而家仲系攞 DQ Monster 出嚟俾人焚你噶，即系咁佢咁 有几日 MGS 一都讲 MGS 出咗廿年，佢都唔系攞嚟做宣传。 咁你我哋唔系我哋啊你我哋瞓咗成我哋瞓咗半个钟啊大佬， 俾一口颜无耻都有啦，你 Square 有句 Square 都你唔系而家先开始学先开始有廉耻啊嘛， 咁啊仲有一只咧我几眼前一亮嘅可爱物体啊，咁啊 AC 六大家知啦好红啦嘛，咁啊自己组装甲，原来咧有一只新嘅组装甲嘅游戏啦吓，不过佢就冇人哋咁正经。我见佢啲恶搞嘢都相当地多嘅，即系自己佢唔系纯粹系话你填改涂装 ，AC 六可以改涂装噶嘛，但系佢直情系成旧嘢可以改嚟改去啊！我即系佢见到就系、是有啲咩勇者王啊，即系嗰啲奇奇怪怪嘢都走出嚟、嗯，即系佢个呢个叫自由度比较高啦，恶搞版嘅 AC 六嘅咁啊，几有趣啊！睇片睇图系几有趣嘅，咁啊做到呢个 EDF 地球防卫军六。 咁有两个版本都有中文版就出嚟啦，咁仲要系有语音版嘅，咁呢个系列就向来都有唔少 fans 嘅，咁啊，就系唔系要等英中文版咧，就自己谂掂佢啦，咁样，因为英文版出咗好耐，唔系英文版，日文版，是但啦，总之中文版系特别似嘅，不过就算啦。咁睇嘢漫冇咗呢啦，就再提多样啦。其实呢个游戏嘅 spin out 漫画，然后再改编动画，然后再由动画再改编翻做游戏。即系一个回到原点嘅感觉，有啲奇怪咯，老实实。不过就佢亦都咁样啦，所以佢有啲DQ 作为一个 RPG 做唔到嘅嘢咧，佢可能都可以做到嘅。咁不过就而家仲我讲得意淡冒险就真系 系我佢，但系问题就好多厂都攞嚟演出喎，有时攞嚟做试机厂，试就好我几间硬件厂即系话ROG 咁样，佢再摆大面去攞嚟做试机，自己有个自己咩咁难推咩？虽然阿里都我有可能摆大机推嘅咁，唔系嘛？ 我觉得可能系考虑到呢个 DQ 日本嘅国民性咯，即系唔系话佢只 game 本身要如何，但系咁佢冇 DQ 俾你试啊嘛，即系咁你所以咪攞第二手俾你试咯。 系啊，我试咗我喺 RPG 试咗，当然试咗只阿马克六啊，咦得阿里玩阿马克六都得 OK 喎，等我而家只等我玩完只Elden Ring 之后可能买嚟玩下。 嗯，其他就都。下年好似26、27、28、29，咁就比今后少少，因为星期六嘅问题，咁啊褪后咗少少。咁 希望下年冇咁热啊！黐紧线，哇！屌你，头嗰日间屌就嗰日有蒸笼咁样顶佢个肺，即系要再讲一次，扑街！哇！即系排队都热，即系我都唔讲佢喺下面逼啦，排队都已经热啦，跟住下面咧同成班仔喺度逼嗰时咧，热到喺度喊嗰只， 咁呢样咧就冇得讲嘅，因为莫章嗰边个通风其实向来都唔算好好嘅。往年 TGS 点解会还好少少，系因为嗰阵时九月底已经系凉咗啦。今年嘅事啦， 今年系最后嗰日入凉咯，最后一日啊，应该系跌到23度，哇，清风送爽，几啊舒服啊！ 呢个就纯粹系因为今年夏天特别热啫，夏天日本特别热，所以搞到咩？佢唔嗰个冷气向来都咁容易，都系咁弱嘅。佢唔系遇你咁多人嘅，都系嗰句，佢唔系搞你遇你咁多人。 因为即系相比嚟讲咧，commit kick 嘅好处就系咩？佢真系同你开晒所有门，开晒啲风出嚟咧，嗰、那个焗嘅程度其实系冇咁辛苦嘅，相对嚟讲反而系。 而且你冇忘记 ，TGS 入边系大量热源体，唔系讲你啲人啊。 电脑， 你电脑啊 ，console 机啊，大屏幕啊，嗰啲全捻部都系发热源嚟噶。即系不过所以呢样应该系冇得救嘅，除非佢改善佢入边啲通风啊成啊。即系冇理由为你一两个展去搞啊嘛。你莫商搞嗰啲通常都唔系咁热闹嘅展嚟啊嘛，各种方面啦个热闹。 因为佢一大佬一日成真系10万人啊，一般日19万几人啊，一日都已经即系。其实好事嘅，睇翻咁，因为今次咧又冇咗嗱真嘅，冇咗两间主机厂咧，下个场系吉咗啲嘅。佢将吉咗地方咧就攞嚟摆啲凳俾你坐喺度，同埋等啲人行咧，一舒服啲，就相对嚟讲就冇咁辛苦，唔似以前咁全盛时期咧逼到扑街。不过我怀疑紧咧，下年 Sony 可能会翻嚟，因为我今年 下年要出佢，最少都要出部铺噶啦嘛。 同埋就系我 Sony 今年唔参加，纯粹就觉得就咩咧，有少少就因为睇定啲先。喂，屌，如果冇人嚟，我咪蚀底。但系一睇见，哇，咁下多人啊，我觉得佢会翻嚟嘅。而 Sony 嘅扑街性格 ，Microsoft 就唔敢讲。 Microsoft， 你系咪睇佢下年出唔出钱？出唔出先佢个样品机咯？即系佢如果系下年开始启动佢个新机嘅宣传啊，嗰度成佢咪嚟咯？如果下年都系未出一次嘅，咁咪唔嚟咯？ 我觉得今年佢少，佢哋两间唔争，其实有啲担心就咩咧？今年 TGS 会唔掂？因为 E3 嘅关系，因为 E3 濑咗嘢啊嘛 ，E3 成班友一齐唔玩啊嘛，佢跟住，妖，如果今年 E3 扑街嘅，我今次玩两三只，我花咁捻多钱摆个租个摊位出嚟摆大佢，戆鸠。大家睇，哇，唔系好多人，真系好乸多人嗰只，咁下年我觉得佢会翻嚟嘅，即系同埋就系真，而家就肯定噶啦 ，TGS 系真系世界上最大型嘅游戏展啦 ，Gamescom 冇得比嘅，一定系噶啦，因为嗰种祭典式啊，喜呵呵啊，嘈冤巴闭嗰种 feel 咧，真系冇得比嘅。好啦，咁就希望我下年应该都会去嘅，下年，因为我去 TGS 系平过去 Comic Con， 以悭钱角度埋，可以拍片嘅角度，因为 Comic Con 其实冇嘢去拍嘅，除咗 cosplay 之外，但 TGS 系多嘢拍啊嘛，有片啊 ，Comic Con 好多嘢都唔俾你拍噶嘛， 系啊， 就算你 系 采访申请入去，啲个人个摊都话唔俾你拍噶嘛， 系啊，但 TGS 就唔同啊，佢基本任拍唔嬲噶嘛，好啦，咁今次就差唔多啦，就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